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课本请翻到第26页。讲义请翻到讲义14的第13页。语中一类，由得运故，得运相故，得运起故，得运尽故，得运灭故，得运灭作证故，即别所解。我们上次依讲义14第19项讲解依六种善巧所观境界，即别所解。在上次已经讲解了依具数多少、解释、由得运故等六句意。现在讲解依差别相，解说六句意。请看讲义14的第13页第10行。言差别相者，从六句各有差别相来做解说。真谛诗云：真谛三藏依解结经做下面这样的解说。问：此五蕴等八万法门得一位意，其相云何？提问说，从修五蕴等八万法门，能得圣意地相，遍一切法，一位意，其所观的法相如何呢？若依上座部，则有84000法门；今依正量部，但有八万。在本经说有13种法门，在上座部安利说有84000法门，在正量部安利8万法门。真谛三藏在此处依正量部说五蕴等8万法门，答曰：六种法相显一位意。回答说，每一种法门可以从六种法相来观察，证得遍一切法一位相意。这是总答。下面别是六种法相。或有比丘由见因者即自所得，此则第一只有五因。有的比丘由见五因有所得现观，而宣说自己所证得的境界，这是第一种妄计，执着实有五因自体，在解深密经中就称名为由得运故。不能了别大师所说但为因生无有别法名为五因，大师就是指佛了。这些比丘不能够明了正知，所谓五因只是佛所安立的假名，就只是声音而已。离开了声音，并没有五因假名的字体。 犹不了知此一未故，岂如是直？谓实有五音。由此直故，起于颠倒；由此倒故，起增上慢。犹不能了知五音假名，唯有音声无别字体的义理，未能证得，便一切法一味胜意地相，心中升起实有五音字体的妄执。这种妄执就是想颠倒。又对于妄执仍可欲要，就升起了见颠倒，即于所执着中升起了增上慢烦恼，这就是属于心颠倒。或有比丘正见音相者，此即第二显五音相。或是有的比丘由见音相有所得现观，于是便宣说自己所证得的境界，这个是属于第二种妄计。执着实有种种道理因相，在解深密经中称为德运相故，或假名相，或实法相，功德相，过恶相，因缘相，三世相，生住灭相，苦等四谛相，三界相，无漏界相，一相达相，分别达相，即问答相，智达相，四实相，乃至有漏色心非色心等相，因有如是种种道理，名为因相。观察五音为是假名的道理，是假名相。观察五音假名全表有实字体的依他起法相的道理，是实法相。观察五音解脱生死的道理，是功德相。观察五音生死流转的道理，是过恶相。观察五音由因缘所生的道理，是因缘相。观察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五音相的道理，是三世相。观察五音生住灭无常相的道理，是生住灭相。从五音观察苦集灭道四谛的道理，是苦等四谛相。观察三界五音相的道理，是三界相。观察无漏五音相的道理，是无漏界相。回答五音决定的义理相，是一相达相。什么是一相达？比如说有人提问说，五音是无常的吗？五音无常的义理是决定的，所以这个时候的回答就是五音决定是无常的，这个是一相达相。在五音上分别解析，再一一回答提问的义理相，是分别达相。譬如说提问五音的自相是什么呢，回答的时候就应该要分 分别解析五音的字相，再一一的回答，这就是属于分别答相。问答相是以提问与回答的方式来观察五音的道理。智答相是对执着实有五音是常还是断灭等的难问，智而不答相。观察五音与四时相关的道理是四时相，乃至观察有漏五音是色法还是心法还是非色非心法的道理相。五音有以上所说的种种道理相可以观察，就称名为音相。由不了道理一味，故其此实有道理执，因此执故起于颠倒，由颠倒故起增上慢。这些比丘观察种种道理的五音相，他不能明了分别，唯有五音相而无有实我的义理，所以未能证得遍一切法一味相。从有所得现观中执着实有种种道理的五音相，由于这种执着心就颠倒了，于是升起了增上慢，认为自己已经证得无所得现观。或有比丘正见因生者，此即第三显生相。或者有些比丘由见因生有所得现观，便宣说自己所证得的境界，这个是属于第三种妄计。执着五音有真实的生法，在解生密经就称为得运起。由不了别因果一味，故持五音真实有生，由此执故起于颠倒，由颠倒故起增上慢。这些比丘观察五音升起，不能明了分别五音升起只是由因生果，并没有一个实有的生法能够使令五音升起的义理，所以他未能证得遍一切法一味相，于是从有所得现观中执着实有生法令五音升起，由于执着心变颠倒，升起了增上慢，认为已经证得无所得现观。或有比丘正因变异者，此即第四显因变异相。变异就是生灭的灭，那为什么不就直接称为灭呢？因为要与下面灭地的灭做区别，所以就翻译作变异。因生与因变异在解生密经就翻译作运起与运尽。或者有些比丘由见因变异有所得现观，于是便宣说自己所证得的境界，这是属于第四种妄计。 执着五阴变异时有真实的灭法，由不了别无灭一味，故其此时变异之。由此之故起于颠倒，由颠倒故起增上慢。这些比丘观察五阴灭法，不能了别，并没有实有的灭法，使令五阴灭去的义理，所以没有能够证得变一切法一为相。于是从有所得现观中执着实有灭法，使令五阴灭去，由此执着心就颠倒了，生起了增上慢，认为自己已经证得无所得现观。或有比丘正见阴灭者，此即第五显阴灭相。或者有些比丘由见断除惑业灭生死苦的有所得现观，于是便宣说自己所证得的境界，这是属于第五种妄计，执着实有五阴灭地的清净相，在解深密经中称为得运灭故。不了别清净一味故，其此时清净时，由此执故起于颠倒，由颠倒故起增上慢。这些比丘观察灭地四种清净相，五阴已尽是灭相，烦恼止息是净相，出世善法是妙相，远离灾患及安稳故是离相。不能了知并没有实有清净灭地的义理，所以没有能够证得变一切法一味相，于是从有所得现观中执着实有清净灭地，由于这种执着心就颠倒，由心颠倒生起了增上慢，认为实有清净灭地便是无所得现观。或有比丘正阴灭道者，此即第六显阴灭道。灭道的道是能通往某处的意思，灭是指灭地，佛所安立的教法能通往正德即灭涅槃的灭地，就是灭道的意思。由观察五阴教法能通往正德涅槃，是阴灭道的意思。或者有些比丘由见阴灭道的有所得现观，于是便宣说自己所证得的境界，这就是第六种妄计，执着实有五阴道地，在解深密经就称为得运灭作证。由不了别尽至一味，故起实灭道执，由此执故起于颠倒，由颠倒起增上慢。 静志是说修习止观的时候，所观的道理是静，能观的心是智，所以静志就是修学道地的意思。这些比丘观察，由修学道地能通往灭地，他不能了别，并没有实有道地可通往灭地的义理，所以未能证得遍一切法一为相。于是从有所得现观中执着实有道地可修，由此执着心变颠倒，升起增上慢，认为已经证得无所得现观。就五音法门，即由此六义为六种一位，如是十二入等一切法门中历皆如此。从五音法门中可以做以上所说六种义理的观察，这种观察都可以悟入遍一切法一为相，所以就称为六种一位。但是如果在有所得现观时升起了执着，误认为是已经证得无所得现观，就成为了增上慢。如同五音法门，其余十二入、原生、四十等一切法门中都有此六义，可以悟入遍一切法一位相的圣义地。又有别解，第一句显言说品类，即是五音但有言说，无有别故。真谛法师又提出了另外一种六句义的解说。第一句，或有比丘如见音，是要显示五音只是属于假名言说一类，也就是五音只是假名的安立，只是以言说的音声为字体，离此言说并没有别的字体。这是第一句。第二句，显义即离品类，亦有假名、实法、三事相等种种不同，如前所列道理一无我。我怀疑这个一无我应该是一位无我。第二句，或有比丘正见因相，是要显示五音的意象及道理。五音的意象有假名相、实法相、三事相等等相，这种种的五音相显示出五音无我的一位道理。这是第二句。第三句，显因灭品类，即是极地烦恼业故。第三句，或有比丘正见因生，是要显示应该要灭除五音升起的因， 四谛中的极谛就是五阴升起的阴。由烦恼造作行业为阴，于是升起了五阴的果报，这是第三句。第四句，显阴之品类，即是苦谛。好，第四句，或有比丘正阴变异，是要显示应该要辨知五阴升起又变异无常的果报。好，这个就是四谛中的苦谛，这是第四句。第五句，显所证得品类，即是灭谛。第五句，或有比丘正见因灭，是要显示修学正法断灭苦集二谛所证得的涅槃境界，就是四谛中的灭谛。这个是第五句。第六句，显因修品类，即是道谛。第六句，或有比丘正因灭道，是要显示要证得五因灭谛所因修学的正法，也就是四谛中的道谛。这个是第六句。于入等中立有此六也，其余的十二入等一切法门中，就如同五阴法门为例，都可以推知有此六种品类。精解不尔。现在原册书有不一样的解说，言得运者总显所证五蕴法门，即是总句。经文中说得运，是总说所修证的是五蕴法门。由观察五蕴总相无我的有所得现观，便自以为证得圣意地相，升起了增上慢。言得运相者，得运自性差别相。在经文说得运相，是说由观察五蕴个别的自性相与五蕴自体上的差别相的有所得现观，于是便自以为证得了圣意地相，升起了增上慢。此二句是总通下诸句，得运与得运相这两句都是总句，因为下面得运起、得运尽、得运灭、得运灭作证四句都要观察五蕴的总相与五蕴的自性相及差别相，所以说此二句通下诸句。故第二云，假名安立以为色蕴或自性相或差别相，乃至色蕴永断辨知或自性相或差别相，这是引用本经第二卷末有七种相的经文来作证说明。假名安立以为色蕴或自性相或差别相，色蕴就是指六句中的得蕴， 举色蕴为例来说明。或自性相，或差别相，就是指六句中的德蕴相，乃至色蕴永断变之，或自性相，或差别相。好，这个就是第二卷末的经文。假名安立为色蕴生，为色蕴灭，即为色蕴永断变之，或自性相，或差别相。色蕴生是六句中的德蕴起，色蕴灭就是六句中的德蕴尽，色蕴永断变之是色蕴的疾苦二谛。既然说疾苦二谛，就显示了灭道二谛，所以也就是六句中的德蕴灭与德蕴灭作证这两句。由观察色蕴生灭永断便知这四句，就可以推知受想行识四蕴也是如此，所以这也是属于观察五蕴的总相。又或自性相及差别相，这个就是观察蕴相。所以从此可以知道，德蕴、德蕴相二句是总句，通于下面的四句。言自性相，自法自体，名为自性，如色、受、蕴等。什么是自性相呢？每一法自己的自体相就是自性相。例如色蕴有色蕴的自体相，受蕴有受蕴的自体相，这些都是属于自性相。于自性上变差别异，名差别相，如说常无常、漏无漏等。在诸法的自体相上，再分辨种种差别，就是差别相。譬如说，观察色蕴的自体是属于常法还是属于无常法，观察这常与无常，就是分辨差别相。或者是分辨有漏色蕴与无漏色蕴的差别相等，这以上都是属于差别相。言得蕴起故，得蕴尽故者，此二句显生灭无常见。故下经云：诸蕴生相灭相。又诸经云：诸行无常，起尽法故。又于伽85云：云何诸行无常，决定起尽相应故。在经文中说得蕴起故、得蕴尽故这两句，是要显示五蕴是无常生灭法的见解。所以经文第二卷初的五句中，第二句说诸蕴生相，以及第三句说诸蕴灭相，就是说诸蕴是生灭无常。又在经论中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这一句话在有的经论中是翻译作诸行无常，有起尽法，将生灭翻译作起尽，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升起与灭尽的意思，取上面的第一个字就是生灭，取下面的第二个字就是起尽。又在《瑜伽师地论》第85卷中讨论诸行的无常决定。有人提问说，什么是诸行无常决定呢？于是回答说，有三种相可以了知三世诸行无常决定。好，这三种相其中的一项是为先无而有故，先有而无故，起尽相应故。先无而有就是生相，先有而无就是灭相，起尽相应故就是说诸行决定是有生灭相。这生灭相在论中就翻译作起尽相应。由此可知，起尽就是生灭，而德运起就是五蕴生起相，德运尽就是五蕴灭尽相。好，因此这两句经文就是在说生灭无常见。言德运灭故，德运灭作证故者，此二句如次显示灭道二谛，断苦集谛，得灭谛故，由道断运作证灭故。经文中说德运灭故与德运灭作证故这两句，如其次第的显示了是灭谛与道谛。五蕴就是苦谛，五蕴升起之因是极谛，断除此苦集二谛，就灭了五蕴生死轮回苦，得到极灭涅槃的灭谛。所以经文说得蕴灭。要依佛安立的圣道教法修学道谛，才能够于断除五蕴苦的灭谛作证。所以经文说得蕴灭作证。十二处等皆准此事，其余十二处等是三种法门所说的六句意，都可以依此五蕴法门的六句意的解释作为准则。广辩五蕴亦如别章，如果要详细分别五蕴，可以去参考其余的经论。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如此一类由得运故，复有一类由得处故，复有一类得缘起故，当知一耳。丑一曰六种善巧所观境界，即别所解分成五科， 这是第二科。音二，类触原声。类同五韵法门，十二处与原声法门也是如此。如此一类犹得运故，如同前面所说，一类必除，由观察五韵法门，依六句意的有所得现观，为增上慢所执持，即别所解。复有一类犹得触故，当知一耳。触是生长的意思，根与茎是能够生起心事与心所的作用之处，所以六根与六茎合称为十二处。另外有一类辟除，所修学的是十二处法门，观察十二处的六句意，是得处、得处相、得处起、得处尽、得处灭、得处灭作证，这六句一有所得现观，为增上慢所支持，即别所解。复有一类得缘起故，当知一耳。一切有为法，皆由因缘而生起，是缘起义。或者说，十二支缘起法是缘起义。另外，又有一类辟除，修学的是缘起法门，观察得缘起。得缘起相，得缘起起，得缘起尽，得缘起灭，得缘起灭作证，这六句意，一有所得现观，为增上慢所支持，而即别所解。再看下面的经文，复有一类由得时故，得时相故，得时起故，得时尽故，得时灭故，得时灭作证故，即别所解。丑一约六种善巧所观境界，即别所解，分成五科。这是第三科，淫三约四十门。四十就是断食、触食、意思食以及事食。复有一类，还有一类辟除，依四时法门修观，由得时故，就是观察众生由四时而安住的总相，得实相故，观察四时的自性相与差别相，得实起故，得实尽故，观察众生实住的生灭无常相，得实灭故，得实灭作证故，观察众生实住的苦集灭道四谛相，即别所解。辟除依这六句意的有所得现观，升起了增上慢，宣说自己所证得的境界。我们下面就引用《瑜伽师地论》第98卷的文来说明什么是四时。好，请看讲义14的第20项。有四种法，于宪法中最能长养诸根大种。宪法就是指现在的生命果报体。在我们现在感得的生命果报体中， 有四种法，最能够增长养育我们的根深，即四大种。云何为四？是哪四种法呢？一者气力，二者喜乐，三者于可爱事专注希望，四者气力、喜乐、专注希望之所依止诸根大种，并受并暖，安住不坏。好，第一种法就是气力，就是体力与健康能够长养诸根大种。第二种法是喜乐，就是身心能够感受到欢喜快乐，就能够长养我们的诸根与大种。第三种法是心对可爱的境界专注希求，也能够长养我们的根深与大种。第四种法是气力、喜乐、专注希望，这三法都依止于我们的根深及四大种。寿是指寿命的长短，暖是指身体的温度。我们的根深大种寿命未尽，体温保持正常，能够安住不坏，也能够长养诸根与大种。如是四法随其次第，当知别用四法为实。一者断，二者顺乐受处，三者有漏亦会思，四者能植诸根大种事。能够长养诸根大种的四种法，又分别的用四种法为实，这个就是四实。这四种实是：一者断实，二者顺乐受处实，三者有漏亦会思实，四者能植诸根大种事实。下面解说四种实如何长养诸根大种。当知此中断与宪法气力为实，由气力故便能长养诸根大种。断食是欲界有情分断的食用食品，使令身体健康，体力充足，而身体健康体力充足就能够长养根深与大种。那对我们来讲，断食就是每日的三餐。能顺乐受诸有漏处，能与喜乐为食，有喜乐故便能长养诸根大种。欲界与色界有情依于六转世触对色声香味等境界，随甚就升起了乐受，能够使令心喜乐，便能够长养诸根大种。若在异地能会尽思，名亦会思，能与一切与可爱境专注希望为实，由专注希望故便能长养诸根大种。好，若在异地，就是说第六意识了。能会尽思，名亦会思。好，思是指思心所，思心所 有一种功能，是使令心与境界汇合。第六意识的思心所能够使令第六意识与境界相汇合，就称名为意会思。第六识的思心所使令第六识与可爱的境界相汇合，而对可爱的境界升起了专注希望，便能长养诸根大种。譬如说我们的第六识觉得生命是很可爱的，对生命升起了专注希望，那我们就会比较健康而活下去。如果你第六识觉得生命是不可爱的，想要自杀，那身体就会衰败下去。所以没事不要乱想。犹能直受诸根大种事故，令彼诸根大种并受并暖，与世不离身为因而住。是故说是名彼住因，由彼住故，气力喜乐专注希望依彼而转。犹能直受诸根大种事。有情从入胎开始就有阿陀罗氏不间断的支持诸根大种，令彼诸根大种并受并暖，与世不离身为因而住。阿陀罗氏能够使令受暖世这三者不离开诸根大种的色身，由此为因，有情的生命体就能够安住不坏。所以说阿陀罗氏是彼诸根大种安住不坏的因。有彼诸根大种能安住，则气力喜乐及专注希望就能够依止他而活动。如是四时能令已生有情安住，这四种时就能够使令已生有情诸根大种长养安住。看下面的经文，复有一类由得地故，得地相故，得地变之故，得地永断故，得地作证故，得地修习故，即别所解。丑一约六种善巧所观境界，即别所解，分成五科。这是第四科，淫四约四地门。复有一类，还有一类比丘，依四地法门修观，由得地故，观察苦集灭道四地的总相；得地相故，观察四地的自性相与差别相。譬如观察苦地是逼迫性，极地是招感性，灭地是可证性，道地是可修性。这就是观察四地的自性相。而苦地又有三苦、八苦、无量诸苦的差别相。极地有三毒、十种根本烦恼以及无量烦恼的差别相。灭地有六种无为的差别相。道地有37道品等差别相，这个都是得地相故。得地变之故，观察无常、苦、空、无我，变之苦地四行， 了知苦地是逼迫性，而发心要解脱苦地。得地永断故，是观察因及起源及地的四情，了知即是苦因，能招感苦。要解脱苦，就必须要永断即地。得地作证故，好，观察灭尽妙离灭地四行，了知正得灭地，即能永远出离苦集二地。得地修习故，是观察道如行出道地四行，了知修学道地为因，便能证得灭地的果。那么四地十六行在《瑜伽师地论》第34卷有详细的解说，可以去参考。记别所解，必除依四地法门的六句意，修有所得现观，升起了增上慢，宣说自己所证得的境界。好，请看讲义14的第21项。于六句中，初二是总，如上因之，后四如次，苦因辨知，即因永断，灭因作证，道因修习。四地法门中六句的前二句，得地故以及得地相故是总说句，我们在上面已经解说过了。后面四句如其次地，得地辨知就是苦地，辨知苦地愿求出离故，得地永断即是极地，是苦地因，因永断故。得地作证就是灭地，正得灭地就出离故。得地修习即是道地，修习道地能证灭地故。若依于伽第55云，问何缘故说辨知苦地，永断即地，处证灭地，修习道地。在《瑜伽师地论》第55卷中提问说，经论中说辨知苦地，永断即地，处证灭地，修习道地的原因是什么呢？答：有比苦地是四颠倒所依处故，未除颠倒故辨知苦。好，四颠倒就是一于世间无常之法升起常见颠倒，第二于世间诸苦升起乐见颠倒，第三于世间无我法升起了我见颠倒，第四是于世间不净法升起了净见颠倒，这是凡夫的四种颠倒。苦地是指有情的一切生死果报，有情在生死果报中升起常乐我净四种颠倒见，因此生死流转不绝，所以说苦地是四颠倒所依处。灭除四颠倒即能断除生死流转，因此要先辨知生死果报即是苦，升起了要离苦得乐的愿求心，就会去求取灭除四种颠倒。即辨知苦，即辨知极，有比极地苦地设故，虽辨知苦仍为极地之所随足，故须更说 永断极地。有情一切生死果报的苦地，就是亦熟世，也就是阿赖耶识。极地就是阿赖耶识中所摄藏的烦恼业种子。所以说，有彼极地，苦地摄不。因此说，即便之苦，即便之极，或者说，极地是苦地的因，极地是四颠倒所相应的由烦恼所造作的业行，由此为因，因缘和合，就能够招感生死果报的苦地。所以说，有彼极地，苦地摄故。因果本为一体，所以说即便之苦，即便之极。虽然便之苦地与极地，但是有情的一熟生命果报体，仍然有烦恼业种子的极地随逐不舍，未能灭除，生死流转未能断灭。所以在说了便知苦地后，需要说永断极地。言处正者，是现见义。由于灭地现前见故，不生故畏，爱要摄受，是故次说处正灭地。言处正者，是现见义。处正的意思是说现前正见。现前是说灭地的字体，而不是说影像。正见是说根本无分别智，是清源灭地的字体。由于灭地现前见故，由于已经由根本智清源灭地，就远离了常乐我净四种颠倒，不生不畏。这时对于极灭的灭地，不生不畏心。有情在有我见颠倒的时候，你对他说灭地的时候，他有时候会以为灭地就是将使我断灭了，于是会升起不畏心。其实修行只是将使我执的妄见灭除了，本来就没有使我的存在，哪里会有我可以断灭呢？爱要摄受，心中对灭地生生的爱要而摄取受持，是故次说处正灭地。所以在苦集二地之后，接着要说明断灭苦集、处正灭地之乐。若勤修道，乃能承办所说三义，是故后说道地。有情即知处正灭地之乐，于是追寻处正灭地之因，使道地。如果能够精进修习道地，就能够承办断灭苦集、处正灭地的义理。所以在灭地之后，继续的说明道地。问：于三地义因辨知，如何为说苦因辨知？又提问说，苦、集、道三谛也是应该要辨知的，为什么佛在经中只说苦因辨知呢？答：此如婆沙七十九说。比云问：迄今但说苦谛因辨知，如何阿毗达摩说一切法事 所辨之。好，回答说，这个问题在《大毗婆沙论》第79卷中有讨论。论文中说，佛在契经中只有说苦谛应辨之，可是为什么在论中却说一切法是所应辨之呢？阿毗达摩就是论藏的意思。邪尊者言，大毗婆沙论中的讨论对这个问题其实是提供了许多的答案。好，但是其中邪尊者的回答将四谛都讨论了，所以此处就引用他的解答来回答这个问题。世尊，为说应辨之苦，或谓唯苦是因辨之，故对法中说一切法是所辨之。佛在契经中只有说因辨之苦谛，于是有些人读了契经就一文解义说只有苦谛是应该要辨之的。为了要说明佛在契经中所说的真义，于是论藏中就做了解释，说其实是一切法都是所应该辨之的。世尊为说即因永断，或谓为即是因永断，故对法中说有漏法皆因永断。佛在契经中只有说即因永断，于是有些人就说了只有即谛是应该永远断除的。为了说明经中的真义，于是在论藏中就解释说所有的有漏法皆应该永远的断除。世尊为说灭因作证，或谓为灭是因作证，故对法中依得所作证说诸善法皆因作证。佛在契经中只有说灭因作证，于是就有一些人说唯有无所得的灭谛是应该作证的。因此论藏中又依有所得善法也应该作证，而说所有的善法都应该作证。譬如说禅定等善功德法，这个也是应该要证得的。世尊为说道因修习，或谓为道是因修习，故对法中总说一切善有为法皆因修习。佛在契经中只说道因修习，于是有一些人就说只有能证灭谛的道谛是应该修习的。因此在论藏中就做了解释，说总说一切的善有为法都是应该要修习的。此则显示经义不了，阿毗达摩是了义说。有以上的这些例子就显示佛在为众生说法的时候，为了契合众生的根基，所以说法的时候没有做完全的说明的了义说法。譬如说佛为立根人说法，佛只说因辨之苦，立根人就能够了知四谛一切法皆因辨之。 如果佛为利根人再多说了一法，就可能会障碍这些利根人，所以佛就不再做了义说了。因此经中就会有不了义说的存在。可是以后顿根人读经的时候，就以为不了义经是了义说，而误解了不了义经的经义。于是阿毗达摩的论就将佛经中的不了义做了义的解说，使令顿根人能够完全理解佛经的真正意义。不过虽然说一切善有为法皆应修习，但是也是要看阶段性，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只有这么长，时间就这么多，你一切善法都要去做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学习佛法，所以能够学习佛法的时候还是尽量学习佛法。广如彼论多复次说，在大毗婆沙论中有广泛众多的讨论，广遍四谛亦如别章，广解四谛的义理，可以参考别的经论。复有一类，由得戒故，得戒相故，得戒种种性故，得戒非一性故，得戒灭故，得戒灭作证故，即别所解。丑一约六种善巧所观境界，即别所解，分成五科，这是第五科，云五约十八戒。复有一类，还有一类比丘，由得戒故，戒在此处就是指十八戒，就是眼戒、色戒、眼识戒、耳戒、声戒、耳识戒、鼻戒、香戒、鼻识戒、舌戒、味戒、舌识戒、身戒、触戒、身识戒、意戒、法戒、意识戒。依十八戒的法门修观，观察有情十八戒的总相，是得戒故。得戒相故，是观察十八戒的自性相与差别相。得戒种种性故，十八戒中的每一戒都有种种不同的性质，观察这些种种不同的性质，是得戒种种性。得戒非一性故，是观察同一种戒的性质与不同的众生也有不同。好，譬如说观察某甲的眼界性质与某乙的眼界性质是不同的，这个就是得戒非一性。或者说观察十八戒性质个别不同，眼界的性质不同于耳界的性质等等，是得戒种种性。又观察各个有情的十八戒性质不同，就是得戒非一性。得戒灭故，观察十八戒灭得正灭地。得戒灭作证故，观察修习十八戒道地，即可证得灭地。即别所解，必除由观察六俱义有所得现观，升起了增上慢，宣说所证得的境界。我们把这个讲完好了，请看讲义十四的第二十二项。种类众多，名为种种， 树或衣故，名为非衣。有众多不同的种类，就称名为种种。有数目超过了一，就说是非衣。故《杂含经》第十六云：佛告比丘，云何种种戒？为十八戒。眼界、色界、眼视界，乃至意界、法界、意识界，是名种种界。在《杂含经》第十六卷中，佛为比丘众说法。佛说什么是种种界呢？就是指十八界。眼界、色界、眼视界。一、眼根界、缘、色境界，升起了了别性的眼视界。一耳界、缘声界，就升起了耳视界。一鼻界、缘香界，就升起了鼻视界。一舌界、缘味界，就升起了舌视界。一声界、缘触界，就升起了身视界。以及一意界、缘法界，就升起了意识界。这十八界就称名为种种界。若于前二十七，曰五蕴名种种，非一，二义差别。比云：云何名蕴种种差别性？为色蕴异，乃至视蕴异。云何名蕴非一众多性？为色蕴非一众多品类，大种所造差别故，古来今等品类差别故。在《瑜伽师地论》第二十七卷说明蕴善巧，从五蕴说明种种即非一这两种义的差别。论文说，什么是五蕴的种种差别性呢？为色蕴异乃至视蕴异，就是说明五蕴之间的差别。譬如色蕴与受想行识四蕴的相异差别，又如受蕴与色想行识四蕴的相异差别等等，乃至视蕴与色受想行四蕴的相异差别。又问，什么是五蕴的非一众多性呢？为色蕴非一众多品类，就是说明个别五蕴自身众多品类差别。举色蕴来说明，大种所造差别故，色蕴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种以及所造色所成的。由四大种及所造色的不同，所成就的色蕴也会不同。譬如石头只有地大，河水只有水大，因为地大与水大不同，所以所成就的石头与河水的色蕴也是不相同的。古来今等品类差别故，古来今是以三世来说明色蕴的差别。等字就是说内身与外气之间的色蕴是有不同差别的。色蕴的粗细也是有不同差别相。色蕴的盛与劣也是有差别不同。而其余四蕴自身也有众多品类的差别，这些就是属于五蕴的非一众多性。若于前五十六云：云何种种界？为及十八界辗转异相性。在《瑜伽师地论》第五十六卷说，什么是种种界呢？回答说，就是十八界个别的自体相不同与性质不同，这是种种界。云何非一界？为及彼诸界无量有情种种差别所依住。 又提问说，什么是非一界呢？回答说，每一个有情都是由十八界所成的，而十八界是由阿赖耶识中种子所现行的根尽世的实有法。有情是由十法合合而成的假法，所以有情假法依止于十八界的十法而住。无量有情假法有众多种种的差别，皆依住于十八界的十法，所以就称名为非一界。云何无量界为总比二名无量界？总和种种界与非一界二界就称名为无量界。又于伽八十三云，若能了知十八界者，名非一界智。又在《瑜伽师地论》第八十三卷中说，能够了知十八界差别的智慧，就称名为非一界智。了知彼界种种品类，名种种界智。彼十八界每一界各自又有种种的品类差别，能了知的智慧就称名为种种界智。通达了知彼界具地婆达伽罗品类差别故，由非一界智与种种界智，就能够通达了知三界五趣九地有情的种种品类差别，所以就称为界智。十八界义如别当说，十八界的义理可以参考其余的经论。今天就讲解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法师慈悲。学生有个问题。我们知道一切法自性空，就是没有一个实法，没有一个自性实法。那我们刚才又讲到，就是说假必一实的概念，非一界。那是不是这边就是有一个所谓的了义跟非了义的差别而已？ 一切的名言都是安立出来的，所以名言是有相对性。讲假必一实，就是要安立这个假法，一定要有实法的存在才能安立这个假法。可是这个实法不是说我们认为的有真实自性的实有自性的法，不是说它有非自然生性。对，这个实法就是依他起法跟缘成实法，但是不是说依他起法跟缘成实法是什么实有自性法？一定要有依他起的实法存在，这个因缘法的存在，你才能安立这个假名。比如说有五蕴的存在，舍受想行识的存在，才能在这个上面安立我、你、他这些名词。如果五蕴都没有的话，你怎么去安立我、你、他这些名词？是不是？ 是。 所以实法就是说有五蕴的存在，这是实法。因为什么？它是阿赖耶识中种子所生的法，而我是依据这个五蕴的显现而安立出来的一个名字。所以五蕴是实法，那么我就是假法。可是因为安立了我这个名字，就执着这个五蕴体上面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那这个真实我是没有的， 是你根据这个名字所起的一个执着，所以这个真实的我是没有自体的，它是你的变计，你的我这个名字变计出来的一个体性。但这个体性是没有的，因为它不是种子生的，种子生的是五蕴。在这个五蕴法上面，你安立了我这个假名，然后在这个假名上面执着有真实的我的存在，那这个真实的我是没有，是根本没有的，这是你变计执着出来的。但是变计执是有，变计所知相是没有的，那个执着是有的，执着是我们的心在执着，是不是？所以它是心所法，所以它是有的，它是依他起嘛，心所法是依他起，是不是？可是你变计所执着的那个我的真实的体相，那个实有我的体相是没有的，根本没有存在，所以它是没有自体的。所以说它无性是什么？变计所知自性相是无自体相，它没有如同依他起这种真实的自体相，因为依他起是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变现出来的。OK， 但是在安立白法的时候，有安立了24种不相应法，24种不相应法本身也是假法。可是在安立的时候，把这24种不相应安立在依他起法下面，譬如生老死，生老死也是五蕴的氛围上安立的，五蕴显现了，出生了，安立为生，五蕴变异了，安立为老，五蕴灭除了，安立为死，就是在五蕴不同的相貌上面、氛围上面安立而不相应的刑法，生老死。所以生老死本身是没有种子的，种子是什么？是五蕴法才有种子，生老死是没有种子的。可是因为把它安立了在依他起法下面，所以就假说它有种子，因为你把它安立在依他起法。那依他起法是什么？它的定义是什么？是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所生法。所以这24不相应刑法就把它安立有假种子，假说它有种子。那么这24不相应刑法跟变计所知刑法有什么不一样呢？这24不相应刑法是在五蕴法上面假安立出来的一个相貌，它并没有执着它是什么有实有的自性。变计所知法是什么？是你在那个我上面执着有真实的我的存在。如果你只是在五蕴上面安立这个我的假名，这个不是什么？不是变计所知性。是你执着了这个我的假名有真实的自体性的时候，这个相变成变计所知之性。所以不相应刑法跟变计所知性是不一样的。OK， 但是实法才有种子，假法是没有种子的。后面原则书就会讲到啊，心意实相品它就会特别讲到这个地方。按理说假法都是没有种子的，可是因为把24不相应刑法安立了在依他起法下面，那么依他起法的定义就是阿赖耶识中的种子生的，才假说24不相应刑法有它的种子。而这个叫做假种子，这个只是在五蕴的氛围上安立的，那五蕴的确会显现这种氛围上的相貌，所以叫它不相应刑法。可是如果你执着有真实的生、真实的老、真实的死的话，这个就变成了变计所知之心。 OK， 就是这样子。 很多人这个地方搞不清楚，说遍计所知自信有种子，怎么可能会有种子？还有问题吗？但是遍计所知是有种子的。OK， 这两个要搞清楚，一个是执着，一个是他所执着的相貌。喂， 老师阿弥陀佛，在这讲义十四第十四页，倒数第九行哦。又余且八十五云，云何诸行无常？然后问号，决定起境相应故。因为刚才听您解释，请问这个问号是对的吗？就是 这是一个提问呢。 决定是跟在后面的吗？ 云何诸行无常这个问号，那么回答说决定起境相应故。 决定是跟在起境相应故。 对。 然后课本二十七页上面，已是约是地门，复有一类有得地故，这一句哈、哦，陈云泰是用《解生密经》，他是用《解生密经》第二种无自性相品。一开始那个排列吗？还是就是他是用生意第一项你才去配？因为看到这有点，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跟前面，就是前面的顺序都，前面的顺序就是先讲总相，然后运， 留得地故也是讲总相啊。 留得地故也是讲总相。 刚刚解释的时候不是有讲？ 然后。得地相， 得地相就是讲四地的差别相跟自 相差别相，然后片知永断，然后为什么地坐正这里是配？对，那就是用生意地相让平的顺序配，地坐正这里配灭地，然后地休息这边是配 道 地， 所以你的问题是， 这样是 OK， 这样没问题。那后面这里十八戒这以后，他就不是在照那个顺序了，就是 他也是啊。前面的时候得戒故，得戒相故，这也两个也是总相， 是。 后面得戒种种性故，得戒非一性故，得戒灭故，得戒灭作正故，他也是六种相。并不是说这六种相都每一个都要完全一样，它是每一种法门，它可以从六种相来做观察。 刚才在解释的时候，因为幸好之前有列，就是更前面这边了、啊，因为法师有时候是用，还是真谛法师跟那个圆彻法师他解释用的。有时候不一样，就是我就是听起来好像有时候抉择的部分，用解释抉择的部分好像，听法师讲是通得过去了，因为但是以后的叫自己练那个， 是等你到我这年纪的时候，当然你也通得过去了，多学嘛，久了就通过去了。 就是什么时候该用哪个？听法师讲很简单的，实际上 很简单。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想才解释得出来啊。我念的时候很简单， 我是幸好有把那个 三种方法先列出来，放在旁边看再看，才听得懂。真谛三藏他的解释跟圆觉书后面的精解部尔，精解部尔这边就是大概是玄奘法师的解释。OK， 那么前面他先把真谛三藏的解释写出来， 是。 那么后面他的精解部尔就是现在的解释，那就是玄奘法师他们现在的解释。 然后讲义十四第十五页，下面这一段这个邪尊者这个哈，反正是说，就是世尊先为立根的人讲，然后啊立根的人是很了解，但是这边看起来，一开始听还是不太懂，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在论藏里面就会突然跳过去？就是，一切法是所见之。然后 论藏里头就是做了义说了，就是把佛讲那句话，把它做了了义的解说。就是佛真正的意思是要这样子讲，但是因为对于碰到这样子的立根人，你跟他讲一句他就懂了。啊，譬如说第二十教一切法空，就是跟立根菩萨讲。他讲一切法空，立根菩萨就了解，所谓一切法空就是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三无性，三无性的道理，他就了知了，你就不必再跟他下面讲，你在下面再跟他讲做多说的话，他就不耐烦了，因为他已经了知了，他就要去修观了。可是到后来讲一切法空就出问题了，顿根人又出问题了，讲一切法空，他就认为什么都没有了，啊，这个时候就做了义说。那么在解释密经里头，佛做了了义说，所以呢，讲了一切法相品跟无自性相品，啊，这个是佛后来做了义说。可是有很多在阿含经里头的教义，佛没有做了义说。 请问？声闻根性也是立根吗？ 声闻根性里也有立根啊， 也有立根，就是不定种性那些。 声闻不是声闻根性里头，它也有立根人跟顿根人，菩萨种性里也有立根人跟顿根人。 是 是，所以他佛讲这个他就了知了。譬如说舍利弗尊者就是立根人，对吧？那么佛一讲他就了知了，你再去跟他多说，耽误他修观。所以就不多说了，可是后面的人听的时候就听不懂，所以你看阿含经里头还有很多地方是什么别的比丘去请舍利弗尊者解释佛说的话，那为什么要去请舍利弗尊者解释？就是佛的说法他没有办法理解，所以请舍利弗尊者依他所修观的心得，然后把佛的法阐释出来做了义说，这样子。 所以这不是大小乘根性的那个。 现在讲的立根顿根，不是说拿大乘这声闻根、菩萨种性来比顿根或者立根，不是这么讲。 现在讲的这个是误解法义的。 这个讲就是说立根人就是他只要一听就懂，立根。 我会不会问一下上次？讲义十四第十二页第十九项，第五行这一段，他说：“问此六句为一类偈，为六偈也。”然后后面说两本都有这样讲，然后有诸比丘现证。如果诸比丘正见因相 说为正法，有诸比丘正见因生以为正法，故知六句皆有别记。今此本经一门中句说一列，故知同比分为六句六记，或可一门合为一记，于理于无问。您上次解释说，我还是重听还是没听懂。您解释说，每法门中的六种妄计合起来称为一类妄计。道理上可以通过，可会再多解释一些。 就是六句，比如说名五蕴，由得蕴故是一句，得蕴相故是一句，得蕴起故是一句，得蕴尽故是一句，得蕴灭故是一句，得蕴灭作证故是一句，所以有六句。那么有的比丘修由得蕴故，然后起什么做有所得现观，以为自己证得无所得现观。有的比丘修得蕴相故，以为自己得了无所得现观，而其实还是有所得现观。所以这六句修习其中的任何一句都可以证得变一切法一位相。所以呢，这六句都有可能因为比丘修习而作有所得现观，升起真上慢， 是从这个角度。 所以呢，而有六种妄计。对，那么这是，所以他说分为六计，就是别计，六种别计。那么如果要解释说，他是问嘛，此为一类计或者六计。如果你要解答一类计的话呢，这六句都是五蕴一类的记说，所以你说这六句是一类计也可以，因为他们都是在五蕴上记说，所以或可一门合为一计。这一个五蕴法门六句合为一计，那么在道理上也没有错， 是 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它别别的是有六种妄计，但是你把这六种妄计都是讲五蕴的，把它合为一种说，这六种妄计就叫做五蕴妄计，那么就是一计了。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好吧，那我们就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理解大道， 理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谢谢 佛，闻难慎重， 闻难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